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想无法释怀的心，让你筑起城墙。 心慌，你总是笑笑把东西里放，就算是黑夜来得让人慌张，你说想到南方要做个晒晒阳光。哒哒哒滴啦哒哒哒哒滴啦，我们都一样却不会遗忘，开始会成长，一个人的天亮，未来的车上让我陪你闯。哒哒哒滴啦哒哒哒哒滴，寂寞的情歌你默默哼唱，开始会失望，在失去的 呼吸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我还记得你说爱我。 只有一点点不同，那偶尔牵我的你的手，多了习惯，少了冲动。我还记得我口是心非的错，和纵容之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刹那掉进回忆，

世界中没有对和错，不要因为我感到罪恶。明天以后你就要回到他身边，伤心的人依旧是我。